也看看，也钱也到没明白啊？ 哟，嗨，谢谢 你。 说， 你说呀。 我说完了。 你说嘛了？ 我这说你也跟着说，你可不听不见吗？我说的你就别圆圆了。 哦。 啊，注意听着啊。 哦，你再说一遍。 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就这个。 来了个老头拄拐棍，你说他干嘛呢？ 这是绕口令啊。 这有嘛绕嘴的了？ 啊，你试试。 听着 啊， 就这个 啊， 你听着。我说出来了，你看， 就一个字儿，还别人帮忙。 你看看， 这叫你说上来了是吗？啊？ 哪 儿？从头说这段。 他为嘛鼓掌呢？ 这没有你的事儿。说， 听着。 嗯。 说打哪边来的？ 南边。 南边。耍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扶着个蹦白老头。 这个， 叫上来了。 哎呦，别起来，别起范儿。什么？你这北雁南飞了又来了是怎么着？你哪儿的？是不两码事儿，这是啊。 意思， 拐棍拄老头啊？谁见过这事儿？啊？ 拐棍拄老头 啊？老头拄拐棍儿啊？ 对了，我就掉了个了。 啊，这 掉个了。哦，你听着， 哎， 来。老头， 哎，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啊，这行， 清楚吧？ 这清楚。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这说吧？ 啊，这行。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这白胡子老白胡子老白白胡子老头，他有七十多了吧？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呢？ 咱先说清楚了， 嗯， 七十多是白胡子， 嗯， 五十多还是黑胡子， 行吗？别管多大岁数，就是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 哎， 听着， 哎，说，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奶油冰棍儿。 对，没有啊？什么呀？老头拄冰棍儿？ 小不丁 的。哎，什么也不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蹦。 哦。你这个东西还有个蹦呢？ 那当然了，要不绕嘴呢？ 听着， 哎，来，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手里拄着个蹦，白的棍儿的个蹦，蹦棍儿的个棍儿，老头蹦三蹦。 哎，这老头干嘛呀？吃饱撑的，蹦三蹦没事。 他跳过街舞。 哎，这跳那干嘛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还有个白呢。 哎。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棍儿，那个蹦棍儿，那个白棍的蹦给棍儿，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哎，我招老头了，给我一棍儿。 你这是招他了。 行，你也说不上来。 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也那么大年纪，你叫他个老大哥不行吗？ 你没练过，你根本你说这个你要真能说上了，我是茄子。这人我告诉你，这孩子你。 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白拐棒棍儿。 哎呀。呀，这没有这个啊，这孩子坏心眼儿，这是。 从明天开始，这个水牌子就改名了。 那行了， 谢天顺改成大茄子。 不行，你们不能说嘛？ 你看看，我能说不上来吗？ 啊， 难得住我吗？ 啊，真说上来了。 你看看， 哼，这简单的你说上来了。 嗯， 简单的你说上来了。 你再来一个，我也会呀。 哎，还见你说 十个八个没问题呀、 啊？你看真是这样啊？ 那可不是吗？ 那你再听这个，注意啊！ 嗯，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豆腐，你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来， 你这个人也没多大造化， 来， 两块豆腐把你折成这个模样了。你要是吃烤鸭子，不把脑袋拌下来吗？ 说这没用啊，你就说绕口令。 这有嘛绕嘴的？ 哎，你说绕口令。 你看看，你看， 嗯， 咱得分析一下。 嗯， 这是个嘛东西？ 冻豆腐。 炖冻豆腐。 对。 你要说炖冻豆腐，

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山，有一座石桥，他不说话。离开的都叫老家，不老的只有牵挂，情儿站在最初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年华。青年的他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冬夏，那就是我的年华。

哎，哑巴急了，嗯，哑巴就说了， 哎，就，哎，等等。 好，你们家那哑巴会说话是吗？ 对了对了 啊， 没说话。 哎，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个意思我不还你打我怎么骂你？你打我怎么骂你？是吧？你打我怎么骂你？说到哪里不忘了吗？ 从头来行吗？ 啊、你也别搅和我呀！ 这还怨我了？ 站这里别！ 行行，我不愿意了。您从头说。 说打那边来的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的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那来提了他们的喇嘛腰，那他们去换哑巴提这个喇叭 啊。是， 哑巴不乐意换啊。 哎呀，他又讲上课了，他跑这。 哑巴不乐意换、啊哎。 讲吧。 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啊。 嗯。 哑巴看出来了，哑巴不乐意换，那个喇嘛非得换。喇嘛这个性子可就太暴了，喇嘛抄起这个他们就抄这个别这个喇叭的这个打了他了。哑巴急了，哑巴可没说呀。 好，心里说没说出来， 我说那意思，我不换你打我怎么骂你？你打我怎么骂你？哑巴也不是好惹的，哑巴就抄起这个喇叭就啪， 嚯， 打了他们喇嘛，他喇嘛，喇嘛也啪，打哑巴了，噌，咚，就打起来了， 咚， 打，打起来了， 哎，啊，是打起说呀， 就，就打起来了， 打。这喇嘛还得炖塔嘛呢？ 对，你搅和嘛你、哎？又忘了吧？最后一遍，最后一遍，你别， 我不愿意，这不给你提个醒吗？ 你别说话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啊，是。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 对。 哎，南来提了塔嘛，喇嘛不要拿塔嘛去换别这喇叭的这个。喇叭的哑喇喇叭，哎，这个喇嘛喇哑巴他不乐意换啊， 不乐意换，知道了。 他们不够不进啊，不够不进，这个喇嘛他非得换，喇嘛非这个哑巴不乐意换，这个性子可就太暴，就打起来。这个也你说也不知这个踢了他们喇嘛呢，他们打了别人喇叭的哑巴一他们，还是别人喇叭哑巴那喇叭打了地他们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他们吃哑巴吃吗你？这不到不到不到皮儿不到不到到到不到皮儿。 好，好， 欣赏了谢天顺先生啊为青年相声演员刘鹤春捧哏表演的这一段绕口令，我们下边呢再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为天津另一位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捧哏表演的一段歌颂天津的相声作品《话说天津卫》。 今天是荆门曲会的第一场， 哎，头一场演出， 来的呢都是我们天津的老观众， 哎，也有不少外地的观众， 哎，外地的我们的同行专家也都来了， 对，不假， 尤其我们天津的老观众，太内行了， 那一点不假 啊， 一点不假。 你刚才春爱大姐唱的最后一句，弦儿断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 在座的各位，全是知音， 这话还真对， 你看，我们天津啊培养了很多的曲艺人才， 哦， 这是观众培养起来的， 是 不仅曲艺 啊, 啊 京剧也出了不少的青年演员， 哎，出了不少演员。 那这个京剧三团的康万生知道吗？ 铜锤花脸， 啊， 唱得好， 嗓子多好， 哎，对对对， 不仅嗓子好，我发现康万生这名字起得也地道， 哦，这名字也好听。 你看康万生这三个字，尤其我们天津人一喊出来特别痛快。 是啊， 你看大老远看见他了，哎，康万生， 康万生 啊，小康，康老板，天津人说着这么上口， 你看倒是听着这么响亮。 一听你这名字啊， 哎， 我发现你不一定是我们天津人。 哎，谁说的？ 你叫 谢天顺。 好，有给孩子起这名字。 哎，不是，

谁把星光点亮？谁？